现在习近平乘坐的检阅车已经开始转向掉头，由东向西返回天安门城楼。数位官兵精神饱满，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迎送着三军统帅。 在这里我们也再次请进观察员梁永春。 嗯， 梁永春，刚才进行的阅兵式是今天大阅兵的上半场，你在现场观察有什么样的感受？ 从习主席乘车开始检阅部队到最后一个方队受阅完毕，只有短短的7分钟时间，但却好像是浓缩了整整70年。习主席在检阅三军将士，你看那飞扬的旗帜、激扬的军乐、洪亮的口号，让我们好像是走进了一条历史长廊，重温了中华民族从衰弱到崛起、从抗争到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我想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 嗯，确实如此。 我们看到今天受阅的英雄部队是以狼牙山五壮士所在部队为首的，从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受阅方队呢，又是以白求恩医疗方队为结尾的，那么它又象征着追求和平正义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精神。 嗯，包括今天我们也听到激昂雄壮的军歌和军乐，这也是奏响了今天阅兵式的主旋律啊。 是啊，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比如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还有《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歌中唱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他在哪里灭亡。那么这一首首抗日战歌就把我们带回了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当然还听到了《胜利在召唤》、《走向海洋》等等。那么我们的军队就是伴随着这些经典旋律不断发展壮大的。那么一场阅兵式集纳了这么多富有标志意义的历史元素，就是在向人们昭示，人民军队将永远传承抗战的红色基因，永远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 现在千人军乐团演奏的乐曲是《光荣的凯旋》，欢快的乐曲抒发着将士们胜利以后的喜悦和荣光。 嗯，可以说跟当年的土枪、洋枪相比啊，我们这支军队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错，是这样的。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70年了。我们当时说八路军、新四军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侵略者，但实际上当时我们的军队连步枪都做不到人手一支。那么作为一个大国，要想拥有和平、遏制战争，就必须有坚强的实力作为后盾，否则只能是任人宰割。毛主席当时在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想这对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来说感触应该是格外深刻的。嗯，那么这些年以来呢，我们国家的国防军队建设发展非常快，不要说跟70年前相比，就是拿现在跟6年前，也就是国庆60周年阅兵的时候相比，也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进步， 有很多变化。 是，刚才我看到这次受阅的大部分装备都是2009年没有亮相的新装备，而且其中有很多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那么这跟抗日战争的时候相比，人民军队外在的变化真可谓是沧海桑田。但是无论装备怎么改善，我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灵魂始终是没有变的，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始终是没有变的。所以我说这叫做脱胎不换骨，人民解放军永远还是那支人民的子弟兵。 永春，通过这个大阅兵传递这个抗战精神，对当下的军队甚至全国人民有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呢？给我们说一下。 习近平主席去年指出，他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都知道抗战精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也有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同时还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必胜的信念。当年如果没有抗战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打败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同样离不开伟大的抗战精神。 习近平主席乘坐的检阅车经过英俄部队组成的徒步方队，伴随着催人奋振的乐旗，受阅方队官兵依次向经过他们面前的习主席喊出了强军目标的响亮口号，就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也是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将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创造新的辉煌。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已经乘车检阅完了受阅部队，现在呢，检阅车已经行驶到了天安门的北侧广场，准备返回天安门城楼。 好，现在我们也听到千人合唱团齐声高唱《人民军队忠于党》。主席乘坐的检阅车即将通过金水桥，习主席即将回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受阅部队的分列式。 车已经通过金水桥，即将抵达天安门城楼下。 现在广场上的千人合唱团正在齐声高唱《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这儿还特想问问梁永春哈，在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刻，我们来重温这段熟悉的旋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70年前，人民军队之所以能用最简陋的武器战胜最凶残的敌人，靠的就是党的领导。正是因为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支军队才能有血性、有信仰、有灵魂。即便当年我们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没有炮，也能战胜艰难困苦而不溃散。那么今天我们要实现强军目标，面对的任务同样是非常艰巨的，甚至形势更加复杂，也就更离不开党的领导。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歌可以说是对抗战胜利经验的最好的总结，也是对今天三军将士心声的集中的表达。 是我们听到这个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和解放军合唱团还在奏唱《人民军队忠于党》。 对， 那今天的这个军乐团呢，是由来自全军部队的1219名官兵组成的。他们当中既有专业的演奏员，也有很多是来自作战部队的业余的军乐爱好者，还有100名女演奏员，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千人合唱团也是一个亮点哈，他们的歌声这样洪亮。而演唱者居然全都是普通军校的学员， 我觉得这正体现了我们勤俭办阅兵的指导思想，就说一切都是立足部队实际，不单纯为了阅兵而搞建设。那虽然合唱团的团员全都是普通的军校学员，但是他们表现出了很高的专业水准，尤其是乐曲的编排。那么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啊，这个联合军乐团对这次演奏的抗战歌曲都精心的编排，那么演奏起来呢是更加气势恢宏，演奏的队形呢也进行了调整。林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最前排是70名小号手，那么他们的小号上呢还挂着鲜红的号旗。那么这种铜管乐器前置的队形呢，我们在以前的军乐表演当中很少用，这次呢就是为了突出小号的这种仪式感，也增强了感染力。 今天无论是军乐团还是合唱团，他们的精彩表现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人们的思绪现在都被带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 联合军乐团的伴奏下，千人合唱团唱起了雄浑有力的军旅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这又是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这是 非常熟悉的旋律。 对，1943年的时候诞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首战歌。那么在抗日战场上呢，这首歌是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号角。今天把这首歌编安排在习主席将要和各国领导人共同检阅部队的时刻进行演唱，我觉得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啊，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全面胜利，是全世界正义力量共同团结奋战的一个伟大的成果。那么今天人类面临很多新的共同挑战， 我们要追求更美好的明天，仍然需要紧密的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会更有力量。 嗯，团结就是力量。 各位听众，我们看到树叶部队已经在长安街上完成了队形调整，再过一会儿参加分列式的徒步方队和装备方队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 我说观看阅兵式啊，像是走过一条历史长廊，让我们重温了抗战岁月。那么等一会儿将要开始的分列式呢，就更像是一道中国力量的洪流，让我们深刻地感受中国人是怎么样从历史走向未来，从牺牲和抗争走向辉煌的。 确实是，庄严神圣的阅兵式圆满结束了。那我们也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应邀来参加本次纪念大会的很多的外宾也在热烈地交流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重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冰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共建绿色北京，共享绿色生活。大家好，这里是绿色资讯，我是主持人李瑞。硬化多，绿化少，这是京郊不少村庄的通病。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本市今年启动了村庄绿化美化提升工程。11个郊区县1872个永久性保留村庄将在6年时间里增绿30000余亩。村边、沟边、路边、河边、渠边是这次绿化提升改造的重点突破区。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市开展新农村建设已经近10年时间了，街巷路面硬化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几乎覆盖到了全市所有行政村。随着村庄内外道路硬化越来越多，裸露的绿地越来越少，从空中俯瞰白花花的一片，甚至有农民给自家庭院也浇上了水泥。虽说出行方便了，但农家特有的田园气息却在逐渐的消失。首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本市启动村庄绿化，就是要为村庄增绿补绿，打造有特色的绿化美化景观，特别是村边、沟边、路边、河边、渠边这5边绿化，今年起正式成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5边绿化大部分利用的是村庄内外的闲散地块，其中村边绿化主要是建环村绿化带或开放式村边公园，路边绿化是在现有的行道树的基础上增加地被、灌木，提升绿量，丰富景观层次。而沟边、河边、渠边绿化是在不影响行洪的情况下，在河床两侧依次营造护滩林、护岸林，有条件的在岸边建设护栏、台阶、座椅、园林小品，给村民增加一两个亲水赏景的好去处。村庄绿化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村庄绿化前期投入主要靠村镇各区县每年对绿化村庄进行检查验收，对于验收合格的村庄，区县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此外，本市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村庄绿化建设。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70个中央、市属和区县属单位与70个京郊村庄结成对子，通过提供绿化规划设计技术指导，提供绿化资金和苗木帮助，到新农村开展民俗旅游等多种形式，提供绿化扶持资金近800万元，植树约5.6万株。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